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62集，出发前往世界交流大会。冬至组织着参赛小队开会看资料，几个人集合在会议室里。 上一届在埃及帝王之谷内举行，主题是去除诅咒，上上届是幽灵船，再往前的竞技内容你们手头的资料上都有，大家可以自由推测一下这次主办方可能会举办什么内容，以便做好准备。还有，劳烦你们把各自擅长的领域告知我一下，我以用剑为主，搭配伏法，算是伏剑双用。 冬至没有把请神算上，毕竟龙神已经严禁他以后再用这个法子了。 我用剑，剑是钟馗用过的伏魔剑。 刘清波还特地把剑拿出来，出鞘挽了个剑花，烈烈的剑光霎时闪瞎众人的眼。冬至对他炫耀的行为表示无语，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刘清波得到这把宝剑的欣喜心情了。以前飞景剑和隐秀剑可都没见他这么炫过。想及此，冬至不由为那两把后娘养的剑掬了一把同情泪。在场的都是用剑的行家，果然对这把名字粗暴简单、来历却十分不凡的剑很感兴趣。李寒儿甚至问刘清波要来看了个究竟，只是这把伏魔剑似乎灵性很强，到了李寒儿手中就开始嗡嗡作响，震颤不已，回到刘清波手上时又恢复正常。柳四没有什么小心思，他跟冬至、刘清波一届，后来又与冬至一样归入二组，虽说彼此没有特别密切的交往，但无疑也比其他人多了一份亲近。见刘清波介绍完毕，柳四就主动道， 我是用鞭的，鞭子是柳木，对付鬼怪有用，但对付邪魔就效果一般。 有了三个人开场，其他人接下来也算配合。 我是茅山出身，剑也学过一些，比较擅长的还是伏法，但不会引雷。 说到这里，他看了冬至一眼，冬至被他那一眼看得莫名其妙，等他说不会用引雷才反应过来，忙道， 引雷与否不能说明什么，上回我们对付天魔分身，雷法对他也作用不大。 这一句宽慰的话，这显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。李寒儿微微点头，没再说话。 我只会用剑，差不多能到人剑合一的境界吧。 杨守一说得普普通通，轻描淡写，刘清波却忍不住心痒难耐，想着回去以后找人切磋。人剑合一是什么境界？刘清波也快到那个境界，但快到跟已经到毕竟还是不一样的。杨守一不愧是元明宫新一代的佼佼者，上次如果不是冬至用计，谁胜谁负恐怕还没那么容易决出。冬至的优势在于他会的比较杂，可以融会贯通。杨守一虽然专攻剑道，但在剑道上的精深与领悟却不是别人练几年就能赶超的，可见这次六人团里的确各个能耐，但能否降得住这些人就要看冬至自己的本事了。冬至有压力，但更多的是动力，龙身对他寄予厚望，他自然不希望对方回来时听见的是他们落败的消息。张松最后开口， 我是伏剑双修，以火符为主。 冬至一一记在心里， 这次出去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私底下跟我提，对外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要太冲动，毕竟我们不只代表我们自己。 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众人都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，毕竟是事实。在这里内讧没所谓，出去再内讧那的确只会让人看笑话。 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吗？趁现在还在国内，能办到的正好一起办了。 冬至拿起纸笔准备记录，刘清波早就觉得冬至婆婆妈妈啰嗦个没完，对方话音刚落他就兴致勃勃发言。 我觉得今年既然是美国佬主办，按照他们的风格很可能直接给我们来一个丧尸大杂烩，说不定那个牢蛇子关键道具就藏在某个丧尸体内，不只要你打败他，还要把每只丧尸都开膛破肚挖心切肝才能找到。 你的口味真重。 不是我口味重，是美国佬的口味重。你们没看恐怖片吗？他们每次都是怎么血腥怎么来，而且他们对丧尸这玩意儿有种特殊的情节。资料上不是没出现过丧尸吗？这不就意味着可能性很高啊？要我看，正好还有几天时间，我们可以跟局里借那个丧尸模拟系统进去练习一下，保管多亏。 那个模拟系统现在不少国家都购入了，而且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出现丧尸的可能性最高，我认为主办方反而不会选择这个内容。 刘清波被全盘推翻，很不痛快。 那依你的高见呢？ 既然已知是在大西洋某个群岛举行，我认为内容说不定与亚特兰蒂斯有关。我们也许需要深入海底寻找主办方要求的道具，那么面对的敌人可能是海底异兽。 虽然说都是凭空猜想，但这个猜测也算有理有据。刘清波一时还真想不到反驳的话，但毕竟在座的各位水性都还不错，所以冬至也不怎么担心。 李道友还有什么补充吗？ 没有了，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消息，只能以不变应万变。 我从宋局那里得到两个消息，一个是日本这次肯定会派阴阳师参加，想必各位也知道，因为石碑的事情，我们跟日本那边结下了梁子。虽说阴雨纠印无法控制整个日本阴阳界，但参赛的人里不乏对我们心怀恶意的，还需要各位谨慎提防。不过宋局的意思是，如果对方安分不生事，我们也不必主动挑衅。另一个消息就是上上届，也就是何玉他们那一届，他们拿了头名，但当时在竞技过程中与来自英国的修行者发生了意外，死了一个人。上一届英国没有参与，今年英国报名了，名单里面有一名参赛者，是那位死者的姐姐，叫格雷斯·史密斯，她可能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我们也要留意。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是内忧外患，四面树敌，风雨飘摇呗。 刘清波撇了撇嘴，冬至对他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 同学，你成语学得不错，所以祝我们自己好运吧。 半个月时间说长不长，当冬至拆掉手上的绷带时，他们终于坐上前往洛杉矶的专机，正式踏上这段旅程。主办方之所以选择洛杉矶为落脚点，是因为考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修行者，其中肯定不乏与众不同的人，而附近有着世界闻名的影城，再稀奇古怪的装扮也变得稀松平常，别人看见了只会以为工作人员或游客，不会引起任何大惊小怪。冬至一行六人下了飞机，就有专车等候在外面接他们，车上有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小伙子。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洛杉矶，这是一座非常富有活力的城市，待上一天你们就会爱上这里的。哦对了，我叫艾文，你们谁是团长？ 我冬至，叫我冬就好了。你是五十一小组的成员吗？ 艾文挺热情外向，与他握手的时候挤眉弄眼。 正确的说应该是五十一小组的后勤人员，我是个普通人，但我很想加入你们，所以最近正在努力练枪法。 包括冬至在内，这次参赛队伍共有十支，除了中美英法俄日单独组成了一支队伍之外，其他都是地区组，比如东南亚算是一支队伍，北非、北欧、南欧也各有一支队伍。印度本来想要单独组成一支队伍，但后来因故取消，并入东南亚地区内。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毕竟修行者不是随随便便一抓就一大把的，像黑袍降头师那种不屑融入世俗的也不会来参加这种交流。 你们是倒数第二个来到洛杉矶的，除了非洲之外的其他队伍都已经到酒店了，从明天开始会有三天的会议交流。 很想成为五十一小组前线人员的艾伦兴奋地表示，他得到了旁听会议的机会。柳四跟杨守一英文不大流利，没怎么开口说话，李寒儿和张松也没有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。冬至既然是领队，就由他出面跟艾文交流，其他人一路上只听不说。刘清波大少爷脾气顶多偶尔会问上一两句，不屑拉着一个后勤人员打听个没完。实际上众人想知道的冬至都已经问了。艾文告诉他们，他们下榻在富兰克林酒店。说这句话的时候艾文脸色有点古怪，冬至给刘清波递了个眼色， 后者立马手机上网，把富兰克林酒店的相关资料翻出来。不到几分钟，冬至他们都知道了，这间酒店很出名，不仅是因为它位于好莱坞颁奖典礼的影院附近，地理位置优越，更因为它名声在外的各种灵异事件。据说每年还有不少慕名前来专门入住这间酒店，就是为了一睹名人鬼魂的风采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艾文肯定不会面色古怪，而会眉飞色舞跟他们讲起酒店的各种灵异事件。因为就算他只是51小组的后勤，肯定也已经听说过许多奇闻怪事了。 这次的安排是不是还有什么用意？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